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的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锁定收听。如果说各位昨天和前天听了我们的节目，相信各位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要说什么了。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40年40首歌，以197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为起点，选出每一年影响力最大或者说是传唱度最高，足以代表一个年份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延续40年40首歌这个主题，和各位分享第三个十年，也就是1999年到2008年这10年间的10首经典好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每一年的春晚舞台上呢，都会有一些主打温情路线的歌曲，而且呢，不管是哪一年，团圆都是必定会被提到的一个话题，是吧？毕竟过春节呢，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团圆嘛。在1999年的春晚舞台上，曾经有这么一首歌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这首歌呢，就是《常回家看看》。虽然说呢，歌中营造的氛围非常的温馨，但是歌曲的创作过程却是格外的令人心酸。当年呢，这个没有参加工作的这个创作者呢，就经常惹家里长辈生气。工作之后呢，就又很少回家，因为很忙嘛，一直觉得跟父母的感情没有那么深。那么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才真正懂得珍惜这样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后来呢，有一次出差看到车外的美好景色，不禁又想起了家里的妈妈、妹妹和已经作古的父亲，于是呢就在车上写下了这一首《常回家看看》，然后呢就把它扩展成为了一首歌曲。后来呢就被陈红、蔡国庆等人在春晚的舞台上唱红了。一起来分享《常回家看看》。 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爸爸谈谈。 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妈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 这是来自车行创作，陈红、蔡国庆、江涛和张麦等人共同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如果说要问今年最火的流行语是哪一句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真香。这句话呢，来自于几年前的一档综艺节目，节目组呢把城市里的孩子带到农村去生活，主人呢翁之一到达农村的第一天就觉得环境不好，以绝食来抗议，结果呢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就起来吃饭了，一边吃一边说哎呀真香，那配合之前他自己说的那些狠话呢，显得特别滑稽。后来呢，网友就以此编出了一个真香定律，用来调侃一些人最初抵制某些事情，后来呢又表示出对其喜爱的行为。那么其实呢，在歌坛之上，这个所谓的真香定律呢也是屡见不鲜。在2000年的时候，歌手林忆莲改签了新的东家，加入了维京唱片。当时呢，她因为生孩子事业沉寂了一段时间，姚谦呢为了帮她复出，为了选择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拿到作品的时候呢，林忆莲是非常不喜欢的，觉得这歌太土了，但是呢姚谦坚持让他唱，说这是好歌。结果怎么样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林忆莲呢凭借这首歌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为他演唱会上必唱的经典。真香是吧。 看着你， 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进入21世纪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曲开始追求多元化，在音乐当中呢加入不同国家的风情元素，比如说2001年大火的那首孙燕姿演唱的《绿光》，这首歌呢缘起踢踏舞哈、啊，蹦着跳啊。那在歌中呢加入这个踢踏舞的声音，是孙燕姿在旅行途中看到踢踏舞之后产生的想法，觉得很有意思，结果呢加入其中，听起来整体的效果还真是挺好的，一起来分享吧。绿光来自孙燕姿。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歌曲其实呢都被听众给不知不觉当中给怎么说曲解了哈，比如说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的莫文蔚的忽然之间，乍一听呢觉得是在唱爱情，但其实呢是经历地震灾难后写出的公益歌曲。再比如2002年孙楠推出的拯救，这首歌呢乍一听也好像是爱情歌曲，但其实呢歌里唱的都是词作者梁芒的亲身经历。那么当初呢他刚来北京发展的时候呢很艰苦嘛，开头那一句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一阵寒流，和遥远的温柔解不了乡愁是否在随波逐流，讲的就是他当时的迷茫和乡愁。那么歌中呢还多次出现了犀牛这个词，那么犀牛呢有一个特点，自己负荷沉重，但是呢还是会不断的往前奔跑，他呢就是希望借用犀牛来比喻自己对于音乐的执着。一起来带着这样的理解重新分享拯救吧。

现在呢，很多歌手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最好能够冲出华语歌坛。其实呢，早在十几年前，张学友就已经做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一个来自丹麦的流行乐队麦克学摇滚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我靠近你的心。这首歌呢，其实就是翻唱张学友的经典歌曲《吻别》。因为呢，《吻别》这首歌发行的时间非常早，比这首翻唱歌曲早了11年。而且呢，2004年左右，国内音乐爱好者刚刚接触到欧美流行音乐不久，所以说当时呢，有很多不太了解情况的年轻人还误以为什么呢？张学友是不是翻唱的国外的歌曲啊？其实并不是啊。一起来分享麦克学摇滚演唱的这首《Take Me To Your Heart》。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是来自麦克学摇滚演唱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我靠近你的心，翻唱的是张学友的歌曲，那就是吻别。在2005年的时候呢，歌手光良演唱的童话风靡了整个亚洲，相信呢很多朋友对这首歌不陌生哈。当初呢，这首歌被广为传唱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光良的才气和魅力，也看到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童话的一个向往。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本身还藏着一个关于光良和他的爱犬的故事。那段时间呢，光良养了一只小狗，叫做小嗨。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小嗨几乎一直陪在他的身边，而且呢，小嗨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专辑当中呢，有两首歌，一个童话，一个天堂。在选择主打歌的时候呢，光良犹豫不决，后来呢，他就决定交给小嗨来选择。他把两首歌的名字呢，分别写在两张纸条上，叠起来让小嗨选。小嗨呢，选了3次，结果呢，选的都是《童话》这首歌。于是呢，光良就把这首歌当成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 是忘了，是不是我有